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1集。他死了。二。 那就照二弟说的做吧。 罗玲开口道。 先送你们上马车，府里所有护卫都跟着你们，罗府只留二弟和我就行，我和二弟去陈守军那里。 这便是要牺牲他们兄弟二人为其他人争取时间了。于是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拉着罗玲的手险些晕了过去。 怎么能让你妈人留在这里？ 马氏摇摇头说道， 咱们是一家人，要走一起走。 这厢僵持不下，沈妙摇了摇头，再次吐出两个字，不行。 小表妹，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不行啊？ 罗谦忍不住问道。沈妙扫了众人一眼，小春城里兵力最大的就是罗家，陈守军的首领也是林表哥和萨表哥，突厥人也清楚这一点，若是真的攻入城中，为了鼓舞士气，势必第一个对付的就是罗家。只要灭了罗家，小春城的百姓必然失了斗志，束手就擒。擒贼先擒王，我若是突厥人，哪怕用尽一切力气手段，都会先对付罗家。罗家想要全身而退，根本不可能。沈妙这样毫无遮拦地将可怕的现实揭露出来，罗坦忍不住身子一抖，看向罗玲。 大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罗玲紧紧盯着沈妙说道。 不错。 罗萨的火气顿时又起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既然逃不了，突厥人又带了兵来，要不就真的跟他们拼了，咱们罗家也没出过孬种，怕他不成？ 倒也不必心急。沈妙突然开口道，厅中静默一瞬，罗玲看着沈妙轻声道， 表妹可有妙计？ 妙计算不上。沈妙眉眼平静，她本就生得清秀可人，在一众焦灼的情绪中，唯有她一人神色淡淡。众人这才发现，从开始到现在，沈妙都未曾表现出什么别的情绪。小春城尚且是边陲之地，面对突厥突然进城都会惊慌，偏偏沈妙这个在定京城一直高枕无忧的娇小姐，反是表现得见怪不怪一般。突厥人带了兵却迟迟不进，显然心存犹豫，有所顾忌。我想这么多年，虽然罗家军已经散了，可到底余威犹在，尚且可以震慑三分。他们心存犹豫，试探不前，就是主帅也不能确定，倒是可以利用一番。马氏和于氏听不懂沈妙的话，却觉得沈妙的话似乎很有道理，一时都未开口，静静地听着他说。罗萨皱眉问道， 如何利用？ 拖延些时间吧，我爹娘外祖和舅舅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想来应该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头的不对，一旦发觉不对，会很快赶回小春城的，在此之前只要拖延住这一头的脚步就好。 可是要怎么拖延啊？ 罗坦是个急性子，耐不住地问道。 照你所说，突厥人那么聪明，他们也知道时间紧急，定会很快攻进来的。 他们怕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就是了，他们怕的无非就是罗家军其实还尚有余力，那么就给他们看看罗家军的余力。 小表妹， 罗谦有些着急， 我们眼下去哪儿弄罗家军啊？ 这就要请各位配合一下了，不过在那之前，也不知两位哥哥信不信得过我。沈妙微微一笑问道，他看向罗萨和罗玲，分明是极温和谦虚的态度，却有隐隐的戾气。罗玲认真地看着沈妙说道， 我信你。 小春城的城楼外已经很是破旧了，常年累月积攒了不少泥土灰尘，都是岁月的印记， 这里曾经有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有过一任又一任的英雄将领，他们守护着小春城的平静安详。但就如城墙上的砖墙会出现裂缝，曾经坚不可摧的关门也渐渐变得腐朽。此刻的城楼上并不多的守卫军来回走动着，警惕地盯着不远处那逐渐变得清晰的马蹄声和火把。大滴大滴的冷汗顺着脸颊落了下来。突厥人生性凶残，他们这些懈怠多年的城守军是不可能与之对抗的。而听着这动静来的突厥人还不少，恐惧的情绪是会相互传染的。一时间城守军们的脚步声都显得沉重许多。就在不远处的人蠢蠢欲动的时候，城守军中突然有人喊道： 那是什么？ 雨夜里大雨的声音都掩饰不了这话中的吃惊。众人回头一看，只见小春城内竟然不知何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火把，这些火把密密麻麻，伴随而来的还有震天的响声，细细听来还有马匹的声音。两军对垒，自然有登高的探子打探城内消息。城守军的人站在城门能够看到，外头突厥的探子自然也能瞧见。那些莫名冒出来的人马在雨夜里显得尤为清晰，而震天的呼喊随着马匹踏在地上凌乱的声音，伴随着风雨，竟然有一种千军万马势不可挡的壮丽。 是罗家军，是罗家军！ 城守军有人喊道，几乎是欣喜地跪下身去。 罗家军又重复荣光了！ 那百年将门罗家早已示威多年，这些年留下来的罗家军也都是一些散户，陡然间的一声喊倒是让众人都回想起当年罗随率领军队所向披靡的风姿，仿佛突然有了新的希望。士气一瞬间暴涨，城守军那些寥寥无几的人马皆是拔剑四顾，骨子里的血和热像是都被点燃了，嘴里喊着呐喊的声威连同城内那些莫名的人马直撞天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暴涨而来的士气和突然多出来的人马顶着一个罗家军的名头，显然让突厥那边都惊住了。只听得城楼下的突厥人气急败坏地交流了一番，那些兵马顿了顿，迟迟不敢进前来。这般僵持了一个时辰后，双方僵持不下，突厥人或许也觉出些不对的时候，城楼外突然传来喊杀声，这一次却是实打实的人马，沈信他们回来了。突厥人的人马虽然精进，可到底不如罗随和沈信在战场上打仗多年，排兵布阵落于下风，倒是很快就被击溃了。小春城内罗府门口，罗林听着前面的小兵回来报信，这才松了口气，恭恭敬敬地同沈庙作了一揖，说道： 这一次多亏表妹了。 小表妹好聪明啊。 罗谦惊叹道： 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法子。 沈庙让罗玲召集了府里所有能用的人，再去街上将百姓们召集起来，将所有能用的火把都点燃，一人持两只火把，再让铁匠们用马蹄铁模仿马蹄扣响在地面的声音。小春城的百姓也知道这是危急存亡的时刻，装作将士们的呐喊也是有模有样。加上这一夜风雨大作，偏偏外头的那些突厥人是绰绰有余了。突厥人看到这么多的火把，下意识的就会以为就有这么多人。马蹄声、呐喊声，加上对罗家军的畏惧，只会以为罗家军还有一部分势力在小春城内守着。突厥人心有忌惮，不敢盲目上前，试试探探，拖延时间，只要等到沈信回来，一切就能交给沈信他们解决了。看着倒是简单，不过人在危急的情况下本就容易乱了分寸，又哪里去想到这种办法呢？ 罗萨对沈庙的态度也改观了许多，他道， 这次多亏你。 罗谭自从沈庙出了这个主意后，对沈庙便只剩下满心的拜服了。此刻见此计奏效，便挽着沈庙的胳膊一个劲儿地问， 小表妹，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看过兵法？我记得爷爷书房里的兵书好似就是你这么讲的。 沈庙微笑，投机取巧罢了。 娇娇可莫要谦虚。 马氏热情地看着沈庙说道， 今日若非没有你，咱们都有麻烦。你不仅救了咱们府里的人，也救了小春城的百姓，谢谢你。 沈庙心中失笑，其实他真的没有谦虚，本就是投机取巧的事，上一世也是发生过这样的事了，只是沈庙记不清楚日子，晓得是一个下冰雹的雨天，突厥人攻进小春城，虽然最后罗随带着兵赶了回来，也挽救了小春城免于被攻陷，可是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当时小春城百姓死伤无数，十分凄惨。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